法国媒体报道，雷诺汽车公司因为存在排放测试欺诈问题遭法国的检方调查。据了解，这家公司存在的排放造假的问题呢，可能已经长达25年之久了。法国消费者保护机构已经表示，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雷诺公司一直存在造假排放测试结果的行为。而这家汽车制造商的高层管理人员，包括董事长卡洛斯在内，很可能早就知晓此事。据了解，法国消费者保护机构怀疑雷诺汽车公司使用了类似于大众曾用的欺诈装置，可以让发动机的氢氧化物污染物排放量测试结果满足监管部门的要求。那涉及的两款车型呢，现实中的污染排放量超过其测试结果的300%。雷诺公司说，雷诺将会证明自己遵守监管法规，并保留向负责本案调查的法官进行解释的权利。雷诺集团想提醒大家的是，我们提供的任何服务都没有违反欧盟和法国关于汽车产品审批认可的法律法规。雷诺集团的车辆没有安装作弊软件来影响防污染系统。那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发言人向路透社表示，自己公司生产的柴油发动机车辆完全符合排放法规要求。另外还表示，公司对已经完成的测试结果存在保留意见，并将配合监管部门的调查。同样，大众集团正在修复部分用户车辆存在的问题，以降低其发动机氢氧化物的排放水平。大众集团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表示，对于用户关于发动机修复工作会对自己车辆有负面影响的说法，大众不排除采取法律措施来应对。好，那再让我们关注一下，大众在华市场将开启新的产品攻势。据海子曼透露，大众未来将在中国市场开启一波新的 SUV 产品的攻势。今年大众品牌的大型七座 SUV 途昂和斯柯达品牌的大型 SUV 柯迪亚克即将上市。到2018年的时候，大众将会引进小型的 SUV 产品，其中包括一汽大众会推出的 SUV 产品。 SUV 的产品阵容在接下来的几年将会越来越完整，预计在2018年实现第一款纯电动车的上市。海兹曼透露称，关于与江淮合作的纯电动汽车，我们将预计它在2020年能贡献10万辆的销量规模。据悉，大众在中国市场所处的阶段是要实现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的本土化生产，之后呢，在第二阶段，大众将会基于 MQB 平台和 MLB 平台打造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它的续航里程呢将超过300公里。到了第三阶段的时候，大众将会基于 MEB 平台进行纯电动车的定制化生产，它的续航里程将在400公里甚至600公里左右。再来关注一下底特律新闻网站的报道，现代汽车拟在美国市场近召回97.8万辆车的问题车辆。上述车辆呢，前座椅安全带在车辆碰撞中可能会松开，导致驾乘人员受到伤害。本次召回的车型呢，包括2011至2014年款的索纳塔中型轿车，以及2011至2015年款的索纳塔混动版机车。在提交给美国政府的文件中呢，现代汽车表示，试射车辆中安全带上的扣件在组装过程中没有完全安装到位。如果车辆遭遇碰撞问题，该扣件可能会松开。现代汽车表示，其已经知道了上述问题，并已经引发了少部分致伤事故。上述安全隐患早在去年9月得以曝光。当时一位车主报告称，他的驾驶2013款的索纳塔轿车中发生车祸时，前排乘客的安全带发生了松动的情况。本次需召回的车辆，车主将从当地时间4月7号开始接到召回通知。经销商将对车辆的安全扣带进行检查，如有必要呢，将为其进行更换。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欢迎试驾星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欢迎来到今天的星星车帮，来进入今天的心情车新闻。 心情车新闻。 虽然目前汽车整车的利润已经不高了，但是奸商遍地的汽车市场利润还是非常可怕的。新手司机可以说 99% 都会中招，哪怕是老司机都不一定能看出端倪来。下面呢，心情就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容易买到假货的汽车配件，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呢？首先是看看原厂雨刷。可以这么说吧，网上所谓的原厂雨刷没有几个是真的，可以算是一个假货的重灾区。表面上看的话一般不太容易看出来，真正你想探究买的雨刷是真品还是假冒的呢，需要把雨刷底座拆出来看看，里面有没有金属的衬套，假冒的应该是没有的，而真的雨刷或者是高仿里面才会有哦。再来看看贴膜，贴膜呢十膜九假，除非你用正规渠道买非常贵的贴膜，不然那些 4S 店送的或者是外面买的贴膜极有可能是贴标产品，基本上都是假的。贴膜的暴利是相当可怕的，反正三四十元的成本卖你七八百元也算是很正常。再来关注一下机油方面，在正规的 4S 店呢或者一些连锁的汽修店一般是不会给你特别假的机油，注意看，不会特别假，顶多就是把其他车主用来做保养没有用完的机油回收，重新装瓶封个口给你。在市面上呢或者网上还有很多假机油的，美孚机油就是重灾区了。想避免假的机油最好的办法就是别贪便宜，很便宜的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好货，另外就是看看桶身，闻闻味道，看看流动性等等，所以在机油方面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再来看看空滤，假的空滤本身呢会带来不少的有毒物质，真假空滤据观察来说主要是看滤网和边框的接缝处，一般真空滤都是有塑料盖收边的，假的空滤直接就是用胶固定的。再来看看我们都比较关注的安全问题方面的刹车片，如今的假刹车片也是越来越多了，因为造假的功力越来越好，不像以前一眼就能辨认出来，但是一些唯利是图的店还是会用假的和高仿的刹车片来坑人。我们见过的这种假刹车片没过多久掉的粉就会把整个轮毂都糊黑了。来看看轮毂，我自己朋友里面呢就发生过这样比较真实的情况，改装轮毂呢结果为了图便宜买到了假的，过了个坑就变形了。要看真假轮毂的话呢，摸摸边缘如果有毛刺的话千万别要，一定是假货。说完了这几个假的配件，非让我们聊聊车险。有的险呢我们没必要全买，有这四项就足够了。是哪四项呢？今天心情来跟大家聊一聊。首先是交强险，这个不用说大家都会买，交强险不买警察叔叔查到是要扣车罚款的。但是可能有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交强险不是太清楚，甚至有些朋友觉得能赔个12万2那只买个交强险就够了，其实也不然啊。首先让我们看看这个交强险指的是针对别人，也就是受害者的那一方，也就是说如果自己的车辆受损了或者是人员受伤了他是不管的，另外他赔付的是12万2，是这样来的，死亡伤残的赔偿限额是11万元，那医疗费用的赔偿限额是10000元，财产损失的赔偿限额是20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这全部加起来才是12万2。那大家都知道如果不幸和电动车剐碰了，那他如果这个时候 去医院稍微住一下，可能我们就超额了。国家设立的交强险的目的呢，就是保护非机动车方，所以给财产损失赔偿额仅仅是2000块。如果不幸是追尾个豪车，只有交强险的话，那我们只有去卖血了。其实说这么多，总结一句话，就是交强险必买，但还是不够的。第二呢，让我们看看三责险，全称第三者责任险。这也是除了交强险之外必买的一个保险。我们自己和车和人是第一者，那保险公司呢是第二者，除了第一者和第二者之外就属于第三者了，这第三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这第三者责任险也是要赔给别人的，当碰到人车物包括什么市政设施啊，这三责险都是可以赔的。换句话说啊，如果我们的车子撞没了，大不了就不要了，但是人家的车子撞坏了或者把人撞伤了，那可是要一赔到底的。三责险是给你的损失设置下限，不用赔别人，赔得倾家荡产。三责险呢，最低是从50000元开始卖的，一直到1000万元，不同地区售价会稍有不同。一般来说，50万元的赔付额大概要1000元左右，100万元的基本上就是2000块左右。买三责险建议是少购买50万的限额，如果不是发达地区的话，没有那么高的几率见到超级豪车，那么50万元的额度也算够了。我国的伤残死亡赔付额呢，是根据地区人均收入算出来的。中西部省份死亡的赔付额大概在30到60万元，而东部高收入地区死亡赔付额可以高达100万元。东部发达地区呢，建议购买100万元的额度。再来看看车损险，以上的两种险呢都是赔给别人的，车损险终于是赔给我们自己的了。对于新手来说呢，难免会碰到这种刮刮碰碰的事故，去修理店呢随随便便就可能到4位数了。三责险是给损失设置了下限，而车损险呢可以让损失降至零。最后再来看看车上人员责任险，同车损险是一样的，都是减小自己的损失嘛。那车损险呢是赔车的损失，车上人员责任险是赔人员的损失，这个可以根据需求去购买。是只买驾驶员的，还是买驾驶员加乘客的？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啊，这车上人员责任险是按人头计算保费的，根据日常用车情况来看就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新警车新闻，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If I gave you pretty flowers, if I took you out to dinner, if we walked home by the river, would you invite me in? If we sat down on the sofa, if I told you funny stories, if I moved a little closer, would you put your hand in mine? If I told you you were lovely, if I put my arm around you, if I touched you on the shoulder,Would you rest your head on mine? If I took you out to dinner, if I moved a little closer, and I touched you on the shoulder, would you make love to me?

在汽车市场上呢，我们都知道有几个非常著名的长命寿星。今天星星要介绍的就是沃尔沃 XC60 其中一位。这一代产品呢，已经在市场上服役十年了。终于在3月7号开幕的日内瓦车展上，我们见到了全新的 XC60 的身影。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看，等待十年之后，换代新车和现款车型都有哪些相比的惊艳之处。那现款的沃尔沃 XC60 的厂商指导价格呢是35.98万元到43.99万元，终端优惠呢也有5万元起的优惠。再来对比一下外形方面，看一下全新的 XC60 采用和 XC90 相似的前脸设计，非常的惊艳。雷神之锤日间行车灯和竖条辐格栅档次感比较突出，而两代车型呢都是比较经典的传承。车身侧面可以看到 XC60 两代车型的经典传承，整体的轮廓呢也基本一致。全新的 XC60 车门上也增加了立体下腰线，在辨识度上呢也有进一步的提升。全新 XC60 的车尾设计更加具有层次感，竖线棱向凸显车身的宽度，维京之斧尾灯组点亮之后呢，辨识度也是非常高。相比之下，现款的车型的氙气大灯呢，全新的 XC60 配备了全新的 LED 大灯和 LED 前雾灯，视觉效果也比较出色，镀铬饰板看起来也很精致。再来看看细节方面，车尾的细节呢，全新的 XC60 和现款的车型相比，尾灯组有了很大的变化。在竖直尾灯组的基础上呢，增加了横向的部分，灯光为全新的 LED 光源，现款车型呢则为 LED 加卤素光源。尾排部分呢，全新的 XC60 变化不大，仍为集成在后保险杠中的双边共两出样式。沃尔沃全新的 XC60 车头和尾部都和现款的车型有着明显的差异，仅从车身的侧面线条，我们就能对比出来两款车型的传承关系了。雷神之锤和维京之斧都是非常惊艳的，虽然淳朴的元素被艺术化的演绎，让十年之后的沃尔沃 XC60 再次回到了时尚的前沿。目前呢，车身的尺寸细节还没有发布，不过轴距呢可能要超过现款车型了，会带来更宽广的内部空间体验感。看完外呢，再让我们关注一下内部的内饰方面。全新的 XC60 的内饰经过重新的设置呢，和现款用了十年的非对称布局相比是焕然一新。中控台层次感划分比较清晰，设计也比较简洁，让人想到了北欧出名的家居式的设计。现款的车型呢，已经采用了液晶显示屏加圆盘的组合式仪表。全新的 XC60 呢，更加进一步，液晶显示屏的尺寸更大，高配车型预计还将搭载全液晶仪表盘。方向盘的样式方面，全新的 XC60 换装和90是相同的三幅方向盘，一键启动升级为旋转式，不但操作方便，也很新颖，而且造型非常精致。中控区谁最酷呢？其实也不用对比，我们就应该知道，全新的 XC60 提供了更大的尺寸，竖直放置的中控显示屏，几乎所有的功能都可以触摸的形式在屏幕上可以显示操作了。相比之下呢，现款的车型的七英寸显示屏就有些老气过时了。全新的 XC60 的空调样式呢，在屏幕上有调节，下方呢仅剩几个简单的按键，看看现款的车型呢，哪怕是您的密集恐惧症都要犯了。再来对比一下天窗，现款的车型上呢配备了全景的天窗，只不过尺寸稍小，全新的 XC60 呢将天窗的面积加大一些。座椅方面呢，能看到新款的车型的坐垫和靠背的样式都有很大的变化，座椅底座和靠背呢更薄，让出了一些空间。在动力方面呢，全新的 XC60 预计将搭载和现款车型相同的 T5 动力，同时也将推出混动版车型和 T6 动力车型。传动部分呢，则和现款车型有相同匹配的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高配车型还提供了水晶电子档杆可以选择。对于时尚设计和高科技配置的追求，是新时代豪华品牌车型的鲜明特征。从全新的沃尔沃 XC60 和现款的车型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就像沃尔沃汽车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汉肯·塞缪尔森先生所说的，全新 XC60 是我们复兴计划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的确，出自沃尔沃 SPA 平台和全新的沃尔沃 XC60 将成为沃尔沃 SUV 产品线中的中间车型。这款可圈可点的车型将在今年的4季度以国产的身份也会来到我们中国人的面前。而您会不会选择新款车型呢？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靠停，相信我们每个车主都做过，人在车内临时靠停也更是司空见惯了。现在这个动作呢，有可能会让你破财扣分哦。心情也在这里提醒广大车主，马路牙子刷黄漆不是要美化市容市貌，只要看见路边有这种黄颜色的线，千万不要踩刹车停车，赶紧开车走人，有多远走多远，因为停车就要被罚钱了，既停既走也会被罚，因为这是一种交通标线，它的名字叫做黄色禁停标线。根据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要求，它的作用呢，就是和禁止停车的标志是一样的，提醒我们驾驶人员不要在这一区域随意停放车辆。在设有禁止停车线、禁止长时间停车线、导流线、网状线的地点违法停车的司机，都会被认定为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停车的违法行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处罚200元的罚款，并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记3分。所以我们在看到这种有黄色标线的情况下呢，千万不要随意停车哟。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面行车的事情，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自己第一次上高速的情形，心里有没有很紧张？当然肯定也有那种朋友胆子比较大的，说什么感觉也没有的，就是觉得挺刺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说这高速上应该注意的事情，也许听完之后啊，你就会觉得越来越后怕了。首先，不检查轮胎，上高速前不检查轮胎的状况大有人在，说实话100多的车速如果出现爆胎，存活率是很低的。所以啊，与其在出事的时候去力挽狂澜自己救性命，还不如未雨绸缪提前防范，最好呢就是装个胎压监测。如果您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每次出远门或者是上高速前都会去检查一遍轮胎的情况，什么胎压呀，有没有被扎钉子什么的，这还是一个很好的出行习惯的。有一次心情的朋友也真的检查出来右后轮的正胎面上有钉子，在出发前上高速之前补了个胎，试想想啊，如果当时没有注意到的话，带着钉子上高速，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了。这个是胎压。再让我们看看刹车，上高速之前为什么要检查刹车呢？其实这也不用多说了，平时我们开车呢，就应该对自己开的车子的刹车性能了如指掌了，多少车速车子是能刹得住的，刹车是没有异常的，这都要求我们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那刹车系统的检查重点呢，是看看我们刹车液的量，确定是否达到了收纳罐的标准线，当刹车液比以前检查的大量减少时，发生故障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刹车线的漏液也需要我们密切的关注。那最后一点呢，就是不系安全带，这个是全民常识了，但偏偏有的车主呢就是不在意。在调查数据中显示呢，有一次可能性导致死亡的车祸中，安全带的使用可使车内的人员生还的几率提高60%，正面发生撞车时系了安全带可以使死亡率减少57%，侧面撞车可以减少死亡率44%，侧面翻车时可以减少死亡率80%。同时呢，在车祸中后排未系安全带的乘客猛烈撞击前排座椅，也会使司机或者前排的乘客产生极大的冲击，使他们在车祸中死亡的概率增加大约5倍。所以各位星星车帮的车友，不论是否是在上高速，我们都要一定系好安全带。说完上高速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呢，再来让我们关注一下车子本身的安全故障。那车上的一个部件能反映全车的安全故障，这个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驾车的最高境界就是人车合一，但是每个人都不可能是车神嘛，因为车无足车，人无完人，人会生病，车子当然也会偶尔出现毛病啦。所以如果我们仅仅通过一个部件就能可以判断出车子出了什么毛病，而且八九不离十的情况下，那你是不是应该平时多注意一下呢？没错，那这个部件呢就是方向盘。有些朋友可能已经猜到了，首先呢，方向盘打不动方向盘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很可能是制动灯控制线束脱落，打方向时呢，电线缠绕方向柱管所致。如果你在行车过程当中呢，突然发现方向盘打不动了，一定要好好检查一下车子。第二呢，就是方向盘转向时觉得非常费力，这个原因呢，可能是轴承润滑不良，或者是转向纵拉杆和横拉杆的球头调节过紧，再或者呢，就是缺少润滑油的情况，转向轴以及套管弯曲造成卡滞，转动就会比较费力，有可能是前轮轮胎的气压不足。再一种情况呢，就是在驾驶过程中手部发麻，部分车主总是感觉在中高速驾驶过程当中呢，手部会比较发麻，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这是因为方向传动装置动平衡被破坏了， 传动轴以及花键轴还有花键套磨损过度引起的。设想一下啊，失去平衡的车子还能正常行驶吗？肯定是会晃晃悠悠的呀。所以车上的这个部件方向盘就能反映出我们车子有哪些故障。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星星车帮的全部内容了，让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吧，拜拜。 There'd be no sun.